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刚才我们讲过，一开始讲港人港地的失败，大家要明白，无论他的政策那个立论的原意几咁美好，讲到怎样为香港人置业都好，我们最重要就是说什么呢？那个政策的 enforcement， 即是他怎样落实和执行。 当时很多人支持的。 Yes， 以往呢就是说大家不要听到一些口号或者一些目标政策目标，讲到几咁亮丽，大家就即刻说好嘢好嘢。因为以往香港政府之所以得到香港人信任呢，是因为他一是不做。譬如在福利政策他很保守。你搞CPF 啊，什麼中央公积金啊，死都不做。但他不会呃你。 没错没错。原则的东西没理由可以这样走的。 他不会呃你。他不会说其实他讲了一样东西，我们这个就可以保障所有香港人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呃你。但现在的问题呢，就看到港人港地是欺骗香港人。 港人港地的原则很简单嘛，就是说三十年里面都一定要是 香港人 永久公民才可以居住嘛。 而且你解决个房，你当时是用这个政策来去告诉我们解决香港人住屋难的嘛。 没错没错。 置业难的问题嘛。 这个是整个原则概念的问题嘛，不可以走数的这件事。 所以我就说好了，现在政府这个所谓土地政策大辩论呢，我觉得呢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政府过去我们刚才讲过在这个施政报告之前准备出了台的这个 首次上车盘 公司合营这样 的，用农地 通过黄远辉这个小组去建立一个所谓合理合法性基础，从而解决官商勾结的指控。这个呢，它是比当年在新界 东北发展推倒重来呢吸收的经验。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梁振英做事相当之粗糙，一个低水平的人的。当日在曾荫权政府，即是林郑做发展局长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 agree 了新界东北为了避免官商勾结。这个林郑自己上立法会讲的。2012年的6月2012年7月梁振英上台。我记得了，不知6月还是4月他上立法会讲，他就说为了没办法避免官商勾结的指控，所以新界东北的发展是以官地收回发展模式。 是啊，政府自己拿回嘛。 是啊，政府自己讲的。所有落了钉的四叔、六叔、七叔、八叔都好啦，政 府 就用农地的 valuation 估值卖回，都升了10倍的啦，应该都八九十年代落钉那些。好啦，但是那个 premium 就没了啦，变成屋地之后出售，中间那100倍的升值呢就没了啦。咁所以对地产商来讲呢，就恨得牙痒痒的呢单嘢。 就唔制啦。 一定唔制㗎啦。因为四叔就係囤地最多㗎啦，另外就是新鸿基。 喺 新 界 东北。係咪李嘉诚反而係最少㗎。 係呀。 好啦，跟住2012年嘅7月。当时发展局长陈茂波就话要叫做咩呀，补漏拾遗啦，真係。微调喎。就改做公司合營，根本就是一個原則性的改變。 是 微什麼調而 是沒有諮詢的。 沒有諮詢，內部程序是什麼不知道，然後這樣來去益地產商。 是 竟然立法會是沒有追問沒有追查。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說呢，要過關口行行應承你，搞次大辯論，搞完之後其實 人去查量，一轉了莊那個人就不認數，跟著求其呢在網誌寫兩句就說改政策。 是啊，这个很恐怖的，任何的重大的政策出台在一个网志那里宣布，然后跟着所有的东西是闭门造居的，是没有公开立法会讨论， even 你说是跟那些政府内部的部门讨论都没有的，是几个人三人没决定的。 是啊，所以就可以益晒发展商。 所以我就说，你说现在香港的那个政治倒退跟我们没关，跟你利益没关，才不是。我告诉你，如果官地收回再发展的话，那个发展的规划将会有个 master plan 由政府控制的。而不是譬如这幅地拿来做永续农业又得，不会说因为乜叔落了钉之后 佢落咗钉就攞嚟起楼噶啦。 嗯， 咁你政府为咗要配合佢，咁点咧？嗱，就轮到而家第二步啦。第二步就系话，只要我哋确立咗一个政策，叫做香港嘅未来土地供应短期里边增加系以农地为主，咁嘅话咧，第二步就系话我哋要容许公司合作。 嗯，但系我俾少背景资料啊，观众先啊，咁咧。土地小組咧，經過咗八個月嘅討論，開咗13次會咧，佢而家就有18個選項。18個選項裏面咧，就包括棕地啦、新界農地、填海、發展鄉村式用地，啊，即係 V-Zone 啦，仲有就係郊野公園、填平水塘、私人遊樂場契約。咁啊，起碼呢度有九項嚇，總共有18項嘅。咁喺呢18項裏面咧，佢哋就將會係做公眾諮詢，但係據了解咧，佢就唔係做抽樣調查啦，而家就做街頭，咁啊變咗咧可以做數，即係可以揾一班人埋去咧。 所以咪揾啲公關公司去幫佢去咩咯，去 massage 嗰啲資料咯。 因為咧，你冇咗個 randomness 啊，冇咗個隨機嘅意義喺後面咧，咁就好容易可以有人可以透過動員，然之後去改變嗰個結果。 其實呢啲咁重要嘅公共政策咧，係唔會用咁嘅方式去做一個民意蒐集嘅，一定係同一啲 stakeholders 有關嘅。而呢啲 stakeholders 咧，冇可能係街邊就咁攞住個問卷調查嘅，開個檔喺度咁樣逐個逐個阿茂阿壽咁樣逐嚟問嘅。根本上而家呢套戲全部都係假嘅，我話你。佢只係 achieve 一個目的，呢、這個目的就係話開綠燈。就是當年翻返去今年施政報告之前一個禮拜報紙所講嘅嘢，就係話容許發展商將佢嘅農地變屋地。 嗱，我就覺得咧， 攞一部分出嚟做手指。 啱嘅，嗱，我因為佢裏邊咧就係話到時會有三個表啊，我都講錯添啊，三個表，一個短中期嘅土地供應，一個中長期嘅土地供應，同埋一個概念性嘅土地供應。咁啊，到時有三個表俾你 tick tick tick 嘅。咁啊，十八項裏邊就喺呢三個表度咯。咁我估咧就係話農地啊，而家我哋跟住要講嗰個主題，農地就喺個短中期嗰度啦，因為嗰個超短 最迫切啊嘛， 係啊，發展商好急啊嘛，咁然之後就叫你剔埋啲中長期同埋概念性嘅，即係包括填海同郊野公園嗰啲，咁你剔埋咧，其實佢即係有喺手啦嘛，咁啊隨時想做嘅時候都可以做，但係咧最急要還債嗰個咧就應該係農地，咁所以今次咧黃遠輝唔知係故意啊定話係唔小心啦嚇，就同傳媒講咗咧。其實佢已經有屬意嘅方案， 肯定就係農地咯，就話 係啦，喺農地佢淨講明噶啦，佢就係講咧係喺嗰個農地公司合營裏邊咧，係會處理埋咧政府要出資做基建嘅時候咧，點樣去係避免有官商利益輸送？ 點樣避免？我話俾你聽，好簡單 ，infrastructure 只係佔發展商嘅利潤裏邊嘅好少數，只要政府開綠燈。佢俾埋錢去起 infrastructure 都得啊！只要政府俾佢 resong 嘅話，你諗下佢農地收翻嚟係幾多錢咧？ 1000蚊啦， 1000蚊一尺， 係啦。 我當新界地而家30000蚊尺啦，賣樓。 哦，起好之後， 起好之後， 起好之後， 係嘛？ 係。 你諗下佢利潤嗰個倍升嘅程度，只要政府開綠燈，你唔好喺度耍我哋，根本係。就算你話 cost recovery 100%，問發展商攞翻。嗰、那個嘅 infrastructure 嘅成本都好啦、 嗯， 我話俾你聽，發展商咧反應啊、 嗯， 只要你肯俾佢改造屋地， 嗱，仲有一個係其實可以做利益交換嘅方程式係咩呢？就係、是、話，因為政府要喺發展商嗰塊農地上高咧，係買翻一 手字盤， 手字盤啊嘛，咁嗰啲手字盤一間值幾多錢？ 嗱，即係咁咯，譬如我。呢、這個新地呢個樓盤有 10% 嘅首置盤，咁你咪計翻嗰個 infrastructure， 政府咪要 pay 翻個 part 咯。你諗到嘅黃遠輝，你唔使講，我覺得基本上我都估到係咩招數啦。但係而家我就係話個關鍵所在不在於向發展商收回嗰個嘅基建開支，因為嗰個基建開支對佢哋嚟講根本係九牛一毛，喺佢嘅成本結構裏面佢最重要就係你開綠燈。俾佢轉屋地，咁就發個豬頭啦！我話俾你聽，乜都唔使傾。你睇粉嶺你就知啦，皇后山軍營嗰、那個地圖，全部圍住都係發展商嘅、 嗯。 所以點解天主教大學當日曾蔭權 book 咗嘴喺嗰度起天主教大學，一上場梁振英即刻推翻，亦都係一樣。我話俾你聽，所有嘢都係 in the name of 打擊呢個地產商，解決呢個 所謂住屋問題。不過實際上你見到每一項政策結果都是有利於有錢的人的。嗱，呢個我相信香港人見到是冇人有好認真仔細去睇過過去呢幾年失敗的政策。 嗯，但我想講個邏輯就係咩呢？當你又幫我買麵粉，但係又買翻我個麵包，嗱咁咧，其實 咁你就做麵包嘅機器，我就俾一部分錢，仲要因為我要幫你買麵包。 嗱，所以咁樣嘅關係咧，其實你係冇辦法去堵塞嗰個利益交換嘅，因為你話喂，我要收足你。費事俾市民話我有利益輸送，但係你買翻佢個包嘛，咁佢個包嗰度叫貴啲，咁其實咪即係可以將對沖到你原本收佢好貴嗰部分咯。譬如你話喂，我麵粉我而家要收到好貴，你而家你要改劃啊嘛，你由農地你要轉屋地啊嘛，咁即係個麵粉要升級啦。咁我喺麵粉保價嗰個我收好貴。咁但係你收我貴麵粉咩？你到時要買翻我啲包嘛，我啲包就變成天價咯。 結果你個買個包咪又貴翻。 係啦， 跟住你買翻出去咪又係貴咯。 咁即係話咧，佢有辦法咧，可以令到你咧，其實係食唔曬去嗰個利潤嘅。咁喺呢度佢先至會係同你合作啊嘛。嗰、那個發展商其實就係挑通眼眉啦，就係、是、最好你就落嚟用我部分嘅麵粉嚟起政府樓。咁我嗰度呢其實就可以對沖你收我嗰啲麵粉價嘛。 唔係，同埋對佢嚟講最重要，就算你話我折讓俾你都得。如果我係四叔，我折讓俾你都冇所謂。我美其名就係照顧香港嘅置業人士。只要你政府俾我 resume 個福隆地，我乜都得。因為嗰個利潤，你明唔明啊？ 唔係，但係佢話佢會收補地價，所以我想講呢個邏輯就係咩呢？如果政府唔買佢個包，而我真係收足你個補地價，你係冇錢賺。我假設真係去到咁樣嘅地步。然之后就所有嘅基建都要你俾钱嘅话咧，咁系真系可以令佢冇钱赚嘅。 我才不会啦，我话 系啦。首先第一系啦，本身以前我哋睇到好多补地价，其实里边都有好多漏洞啦，而且黑箱啦。仲有就系话你买翻啲包嘛，你买翻啲包咧， 你咪有个掣肘咯。 系啦，咁就对冲到。其实你最尾系冇办法透过呢啲行政手 段，我觉得系冇办法杜绝官商勾结。我只系讲翻一句，真正杜绝官商勾结就系原本 original 新界东北嘅发展模式。 收曬 由政府好似發展沙田一樣啦，你唔好呢個唔係天方夜談。七十年代政府開發嘅新市鎮，喺麥理浩年代，我哋講香港嘅公共房屋政策之所以冠絕全球，大家嚟參考嘅原因，點解發展速度咁快？因為當時政府係用官地收回嘅模式去發展嘅，當然係會出現滅村嘅問題一樣，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如果當日論證咗咁耐，新界東北係要用官地收回模式，點解而家？如果我哋要真係要處理嗰個土地供應嘅問題，嗱、我哋唔係話淨係得把口反對，我俾你開發農地都好，點解唔係用政府做一個 master plan 嘅模式，然後呢一幅地適合做乜，呢一幅地適合做乜，南生圍隔離適唔適合嗰幅農地，係攞嚟起呢個首置盤，如果唔適合嘅，政府用官地收回買翻，然後再攞出去拍賣， 係 咁嘅話，你成個嗰、那個嘅供應個 master plan 就唔會而家受制於發展商嘛。 係， 而家就係話發展商喺邊度落個釘，你就喺嗰度 resume 佢啊嘛。 係， 喺南生圍落個釘，你咪 resume 南生圍咯。 係，唔係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最近南生圍火燭咧，其實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有呢個農地公司合營，咁即係我咪有個誘因，就猛咁去破壞佢咯。咁你見到，喂，你唔好再燒啦，再燒真係搞出事啊！咁就逼到政府就係話，咁好啦好啦，快啲俾你改劃， 快啲俾你計劃咯， 係啦係啦係啦，改劃咗啦，俾你起啦，唔好再燒啦。嗱、這個、呢個咧，你就係會係變相係鼓勵現有嘅地主咧去加速破壞，破壞就可以逼到政府就係話，好，你做你咁你嗰個發展先啦，即係怕咗你啦咁樣。咁呢一種後遺症咧，就會係全個新界而家嗰啲農地咧，就猛咁都會係火燭啊！ 会噶， 或者话倒泥头，倒 泥头 上山啊， 破坏所以环保大灾难嚟嘅。 系啦， 同埋我觉得，如果你系真系要发展农地，而又唔系话失控嘅，杜绝头先我哋所讲呢啲环保大灾难嘅，你只要清楚讲明，如果将来嘅私人土地嘅供应系嚟自农地建屋嘅话咧，不过我哋会采取政府主导嘅模式，就系话所有发展商落咗钉嘅，政府征地，赔偿系咩咧？用农地嘅价钱去赔偿翻俾佢哋。政府征地之后起几多少用几多少做首置自己决定， 究竟補幾多地價？嗰、那個 infrastructure 呢啲問題全部一次解決曬 啦，冇曬啦， 係不存在呢個問題。所以我就話點解捨正路而忽遊，行一條更難嘅路，而呢條路係冇辦法 enforce 嘅根本。 係嗱，甚至乎個好處係咩咧？就係話其實政府已經可以逐漸去用官地收回條例收翻呢啲地方嚟咧，係租俾農友去做有機耕作。 所以我就話你有個 master plan 啊嘛。 係啦係啦， 譬如南生圍附近根本係唔適合起地起呢個大型嘅屋苑嘅，咁你咪租俾人哋攞嚟耕田咯，系咪？魚塘區嗰啲你咪俾翻我哋做魚塘油，做乜都好咯。有啲可能合併咗啲地之後咧，可以起一個大規模啲嘅私人屋苑或者資助房屋嘅，你咪鬆嗰度係屋，就係擺曬嗰度。 嗱，就好過而家咧，其實咧就四大發展商咧就已經囤咗1000多公頃嘅農地喺新界咧，就係、是、圍曬鐵絲網，又唔租俾人，咁亦。即係個長期荒廢啦，甚至乎有啲係即係起一啲唔諗住住人嘅構築物，係啦，係啦， 有啲鬼屋， 咁就係壓住先咁樣。咁咧呢一種其實對成個新界係即係百害無一利噶嘛。咁佢就喺度等咯，佢就猛咁做 lobby， 就今屆政府終於 lobby 到啦， 掂啦。所以我一早已經講啦，我話一政府一換屆，大家買 number 識得睇噶啦，其實係真係。即係買咩發展商嘅？ 咁你嗰個特首選委選舉係咁嘅制度嘛？你係要買票噶嘛？ 我覺得都唔係嗱，地產商有好多，究竟邊一地產商喺新界囤地最多嗰啲咧？你記唔記得上一次施政報告上一個禮拜，即係之前一個禮拜，恆基咪暴升咯？ 喂，呢個好得人驚喎！喂，咁即係話有內部資訊嘅人可以無本生利喺股票市場透過呢啲預先知道嘅資訊而發達嘅喎。 嗱，而家我就唔使預先知道，我公開話俾大家聽，呢個公私合營容許農地轉屋地，你自己上網一查，香港地產商在新界囤地的比例，咁樣嘅話咧，你 Google 一 search 出嚟，你就可以買股票噶啦。 投資可升可跌， 投資可升可跌。不過呢個唔係內部消息，呢個係公開消息。系咪？我就叻过嗰啲沈大师，我话俾你听，因为呢个好简单，呢、這个正正就系真正嘅官商合谋。 系啊，而施政报告出之前是真系弹升咗上去几蚊、啊， 收尾 hold 住，点解呢 ？Exactly 就系话，因为嗰个官商勾结嘅指控太犀利，所以先至有呢个黄暖辉小组出台、 啊、做一个 喺街头做问卷调查，再揾世联，再揾罗永聪出嚟做 PR 等等呢啲咁嘅嘢。然後咧就令到香港人好似接受啊有一個所謂合理合法嘅過程去討論，然後大家得到嘅結論就係容許農地發展商嘅農地轉做屋地，佢就起大部分嘅樓宇，就係等大家樓價跌就可以負擔得起。 冇冇冇呢句我相信唔會講，因為其實林鄭都知道咧，透過呢啲有限嘅供應咧係影響唔到樓價嘅。事實上咧，佢淨係話咧就係香港有住屋需要。 嗯。 啊，咁啊猛咁講，而家嗰啲納米樓啊，大家唔想見到啊，咁所以我哋就要增加供應，佢就係咁嘅啫。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嗱，增加供應咧最快，因為佢想佢點解要分三個 category 咧？佢就話嗱，就算你同意填海，你同意郊野公園，佢都要嘅。 搞得嚟 佢話嗰啲係啦，都十幾廿年啦。最快嘅咩啊？佢話中地都慢啊，啊中地又要傾啊嘛。係啦，農地就係、是。即係哇流曬口水，而家發展商咁佢就話咧短期嘅即刻有嘅，而且係可以起到資助出售房屋嘅，啊佢叫首置上車盤啦，呢、這個就係即刻到位啊嘛，咁所以呢一個佢就會揀可能有一啲咧，甚至乎已經連基建都已經係到位嗰啲咧，就更加可以快上馬啦。 嗱呢啲所謂嘅最終點樣防止官商勾結嘅情況出現呢，冇可能嘅，因為你講緊嘅官商勾結嘅情況根本不在於基建由邊個去承擔。 嗯， 真正嘅官商勾結就係你容許嗰啲農地落個釘之後大量轉做屋地，而冇規劃嘅情況底下，利用提供土地供應嘅名義，提供住宅單位嘅名義，咁最終咧，佢唔係個別勾結啊，我就係話係政策上集體令到喺新界囤地嘅兩大發展商就會股價暴升嘅呢個。 係， 所以我就話如果。即係我哋呢個投資節目嚟嘅，其實真係唔係公共政策，亦都唔係政治分析。即係你如果你唔信嗰啲，唔使信咩大師，你問我一睇新界囤地最多嘅係咩發展商？呢、這個小組幾時完？咁你就知道一開綠燈嘅話咧，就砰砰聲噶啦。 唔係當然啦，我要同觀眾講啦，因為呢個資訊咧，其實都已經係 公開資訊嚟㗎， 好長時間㗎啦，所以嗰個股價可能已經彈咗啦。 唔係，因為上一次咧就。 偷步啊， 系 偷步弹咗之后跌翻啊，所以我就话而家就造场大龙凤， 系， 所以我就话你睇穿呢场大龙凤嘅话，你就知道咧嗰个问题本身咧唔需要参与咩大辩论，我觉得你问我民间社会，我都应该有一个要求，我觉得亦都可以同好多关注呢个土地供应或者房屋嘅公民社会嘅团体倾。如果你 是 要用農地發展的話，包括新界東北都是要重回沙田的發展模式， 政府收回， 政府官地收回模式， 是 不是？我覺得你這個是凝聚到很大的一個民意的情況底下，包括當地的居民，這樣的話呢，我不是跟你這個，其實後面那些還有討論的，就是土地使用和你的房屋政策的目標，呢兩個問題都不會在今次土地小組裏面處理， 不說的， 只 是十八項聽聽聽系啊，你拣得噶啦，可以拣多一项喎。嗱，呢个先有趣喎。你十八项里面咧，三个 category， 每一个都可以拣多一项。 唔系，同埋官地发官地收回之后，究竟嗰啲土地攞嚟发展资助房屋定系私人住宅咧？呢、這个我哋可以讲嘛？ 系我哋可以讲。 系啊，佢哋唔使讲啫，我哋可以讲嘅。如果系以资助房屋为主导，而家好似搞到搞下，好似轮候上楼已经五年啦，去到。 啊，四点七系啊， 四点七啦，已经系由三跟住四，四点五、四点七一路褪啦，已经系。如果唔系，我话俾你听，嗰啲楼都唔会系香港人买得起，亦都唔系解决到大家嘅住屋问题。最终政府 create 出嚟嘅面粉咧，就系制造一啲嘅超贵价嘅面包，同领展系一样嘅， 系 就喺呢个横头磡嘅街市里边卖生蚝一样嘅啫。 嗯， 即系话嗰啲村内边嘅村民咧。那些居民呢根本是承擔不起的其實 但我又覺得呢、市民是會樂意去剔那個、新界農地的公私合營、啊、他未必有聽過這個節目啦，他亦都未必想到原來是可以政府去收回自己發展、啊、他聽落那個優點是什麼呢？第一快 快、 啊、第一、啊、快啦，第二就是說喂其实 都荒废咗， 我哋都有利喎、啊，第一佢又处理咗嗰啲荒废咗好长时间嘅农地啦，仲、 嗯、 有就系佢系起翻一啲资助房啊嘛， 有着数嘛， 咁即系话唔使惊嗱，当然佢哋以为买得起啦，其实就而家居屋啊七折咗， 都卖 都六百万噶， 百几万 系啦，系啦， 咁当然讲紧六百几万系居屋 咗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嗱，其实听落。是好像挺吸引的，即是你是好像一次过满足了几个愿望的，又可以将那些荒废了的地呢拿出来用，释放了的土地啦，又是快啦，又有资助房屋啦。 嗯、 那听落呢件事就是好过那些远水、啊、救不到近火那些啊，好像大家 的建水。我不是反对，我都不是反，我原则上我都不反对在合适的农地里面呢是起住宅单位。 嗯， 我只不過反對的就是公私合營的模式，我直情我而家要翻翻去完全官方主導， 嗯， 由政府主導，由政府做一個總體的。 但 係 冇呢個選項啊嘛，十八項， 我自己填落去咯，我自己整張表填落去咯，A O B 咁樣自己加落去咯。 咁要可能要做一個、短片。就要教所有被訪者咧，係啦，你到時填嗰份嘢咧，記住，我唔知佢有冇一格俾你講自己意見啦，啲網友啦。 我唔明啊，我問下羅永聰啦、羅永康啦，如果我自己寫一個意見書入去，計唔計嘅咧？即係我寫一個 standardize 嘅。 佢通常就係話十八項裏邊每一項有幾多人贊成，有人反對。 我知道，但係譬如我贊成農地都，我有 condition 噶嘛。 咁唔係嗰啲就擺落去可能 appendix 咯，即係話啊有其他意見咁樣咯。 我就贊成農地發展，不過係以官地收回模式。 係啊，咁。在选项里面就不会这样表达。 他已经洗走了这些意见嘛，根本从来都不放在考虑。 是啊，而且市民未必意识到有这个选择。他只是想土地供应嘛，这下才是政府的 agenda 嘛。他就是说其实不给你想到那么多东西，不给你讲那么多东西。总之就是现在他说香港不够地了，所以现在有18个选项。咁就分三個 category， 咁你就剔啦咁樣。 佢將個古惑嘢就 embed 咗入去嗰個大原則嗰度，個魔鬼喺細節，但個細節又唔討論。你剔咗農地之後，佢就話：哦，咁就好啦，啱啦，橫掂都係啦，因為就公私合營係最快噶啦。 係啦，係啊， 佢就令到你覺得農地發展等於公私合營，係嘛？你諗下。 係啊，我相信佢會寫明添。 係啦， 佢會寫明新界農地公私合營嘅。 係啦，即係話就因為已經係發展商 own 咗噶啦，所以咧我哋只有 如果要發展農地咧，就係、是、同發展商合作。 嗱，不過都説話講翻轉頭，其實呢一個選項之所以最快咧，係因為公私合營。嗱，因為中地點解慢呢？中地唔係公私合營啊嘛，中地我要收曬你啲地翻嚟啊嘛，咁所以佢哋咪話梗唔得啦，我塊地而家揾咁多錢，你做咩1000蚊想攞啊？咁但係嗱，公私合營就冇呢個收翻塊地嗰個衝突啊嘛，就係、是、話喂一家便宜兩家就同你一齊合作，咁你賺曬。 嗱，我成日覺得公共政策咧，以往英國老年代咧，佢好多時間都唔係好點做嘢，但係佢一做嘢嗰個政策咧，佢真係要咧硬碰硬，我哋叫做 bite the bullet。即是硬食，打官司都好啦，都要同發展商打官司，一嘢打殘咗佢之後咧，以後就用官地收回嘅模式。 係 嗱，呢個總會係會有嗰個官司出現嘅，我相信。比起公私合營，但係公私合營嗰個長遠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就是、不歸路嚟嘅。 係 因為嗰個樓價係一樣冇辦法承擔嘅，其實係去到個地步。 私樓嗰百嗰個 私樓嗰 part 係亦都冇辦法，政府冇咗個主導角色，就係話。你嗰個嘅房成個新界嘅規劃啊， 係啊，慘啊，到時 係啊，就完全由發展商主導噶啦， 係啦、 啊，調翻轉 火燭 就算我發展商批翻嗰啲 infrastructure 都好啦，你嗰條路就係要咁起噶啦，因為我屋苑喺 我俾錢噶嘛，係 啦、 啊啊， 我俾錢噶嘛，我屋苑喺嗰度嘛，你條路中間起路你要收地，你就一樣就係要打橫切過人哋啲嗰啲耕田嗰啲地方噶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災難嚟嘅。第二個災難未完嘅，其實我唔知會唔會講埋市區重建。就是油尖旺的市區重建計劃，這個將會另外市區的大災難，是會將很多香港傳統的街道式的一些商戶啊等等，即是起貼街的情況會重新在油尖旺出現一次，包括上海街等等這些地方。所以我就說呢，你如果不去徹底改變的思維模式呢，只會越演越烈，你現在看到是因為政府無恥嘛，他不需要將個失敗的政策跟你交代，你看港人港地已經很清楚， 是 是吗？亦都不需要解釋我們以後為什麼要做，我們要吸收了什麼教訓， 是完全不用說的，其實想想 是 好像85,000 那樣，所以其實就會是表面上呢，他就是說喂這個選項又快脆、又可以提供資助房屋，那就叫你選擇，但是背后就会不会好像港人港地这样，就是说其实出路的时候呢，就用政策利民呢令你落答， 我一定是啦， 咁然之后起好呢，其实一个转手呢，跟住就已经变成呢就是外来利益输送。咁我刚才看到呢，其实这个、公私合营的用农地呢，就是几大发展商恨了幾十年㗎啦，咁一直你都唔批佢嘛。 八十年代落釘到而家。 係啦，咁你如果今次放俾佢咧， 哇！大佬發達啦，真 係。咁佢背後其實佢就係有呢一個好明顯嘅利益。咁你而家就即係、就是、用唔夠地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啦。咁我哋如果而家提出話多一個選項，新界農地後面嗰個括弧咧，就唔係公私合營， 官地收回模式。 係啦，官地收回模式。咁如果有呢一個選項俾市民兩者睇下邊個多人揀，咁樣去說服呢個土地小組，就係話喂唔好用你嗰個農地括弧公私合營啦。嗱，咁呢個先至係出路喎。如果唔係咧，其實佢到時出台嘅時候就係話嗱，你睇下農地幾多人贊成？ 所以我咪話佢漂白咯，就係、是、將一個官商合謀嘅計劃褪詞。所以林鄭聰明的，我覺得 是是是 AO 都是 叻過阿梁振英很多， 是是 梁振英就是閉門造車之後就出來，結果就全世界都反對他就先立先，因為呢報紙報完之後呢，就大家都說哇今次四叔發達了，那樣印象形象不好嘛，好就漂一漂白，找一個的小土地供應小組出來扮是一個的諮詢，拿了民意先，然後呢就 massage 他的資料，然後跟住就到大家公眾講嗱，你哋自己揀噶嘛？ 係啊係啊，啊應該都會高比例 贊成。咁大家就唔好再話政府官商勾結啦咁樣。 係， 所以我就話魔鬼喺細節裏邊。 係， 而你如果唔將農地作為土地供應短中短期嘅一部分，同公司入營兩樣嘢 delink 嘅，我覺得。 嗱，你驚唔驚 delink 咪得？你驚唔驚好似新界東北咁咧？就係、是、即使下我哋真係咁叻啊，可以令到咧政府話：，哎，好啦好啦，咁咪唯有新界農地括弧咧係官地收回條例啦。咁、但係過幾年又係突然間彈一個新政策，哦，4000平方米或以上嘅咧，咁就要俾佢 是个发展商自行发展了。 嗱，呢个咪又系最终讲到尾，就系、是、你嗰个体制系咪向民意负责咯？ 系 你可以闭门造车，咁样将新界东北嘅发展模式，将佢由官方主导变为发展商主导，而唔需要经过一个合适合理法定嘅程序去咨询去讨论嘅话，喂，呢、這个咪就系香港到今时今日，我哋讲嚟讲去。民主體制不是只是講邊個人可以參選特首咁簡單，而係話個政策公共政策本身係咪向民意負責？ 係啦，係啦，係啦。點解你可以 需要向民意負責嗰陣時，咪出現你嗰個問題咯？五年之後，到時假設亂噏啦，當阿葉劉做咗特首啦，咁葉劉上去咪又地產商遊說咧，又咪推翻？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香港嘅政治經濟學好簡單嘅啫，其實只有一樣，唔係咩創科嗰啲呃人，只有地產。由香港開埠到而家都一樣，只有地產利益，因為香港嘅最稀有嘅資源就係地，其他乜都係假，其他乜都係呃人嘅，係咪？所以我就話點解發展商一路唔肯投資創科，而繼續去新界買農地咧？係 啊， 嗱呢啲就係真係聰明啊，我覺得係咪？因為佢知道創科必死噶嘛，係嘛？然後跟住佢覺得只要我買農地嘅話，就一路囤積，囤積到一個地步，政府地唔夠嗰陣時候，有一個公眾嘅訴求嗰陣時候。咁就開綠燈咯。 其實佢睇死咗就係話，其實政府自己都需要土地收入啊嘛。所以佢其實睇死咗就莫講話發展商同民間係可以靠地發達啦。係你政府自己其實都係高度依賴土地收入啊嘛。 嗱，坦白講，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咧，你即係雞同蛋嘅問題。當你盤數撐到咁大，幾百億、幾百億抌落去搞創科、搞啲大白象基建、超支啲一千億， 係 你就必然要依賴地產商進貢。如果唔係錢從何來啊？加税咯， 係啊， 加税啲人咪更加反對大白象。 唔係佢唔會加税，佢而家就係話地嘅收入就去支援大白象工程啊嘛。 就係、是、用嗰啲 recurrent 同non-recurrent 嘅非經常收入， 冇錯啦，冇錯， 就攞去支援工程啊嘛。 咁所以其實佢一定要高嘅賣地收入，佢先能夠支持到呢個高嘅基建工程。 如果唔係佢盤數咪崩潰。 係啊，係啊。咁所以咪就係咯，其實發展商睇死你政府嘛，你自己都高度依賴嗰個土地收入，其實你一定要撐住嗰個高地價政策㗎。 嗱唔係喎，嗱如果我用官地收回模式，我發展我政府我做完規劃之後，譬如呢幅係屋地嗰陣時候，雖然阿四叔落我釘，我用農地買翻嚟，然後我再攞翻出市場拍賣㗎嘛，我唔會話政府攞咗嚟，除咗起資助房屋嗰 part， 私人樓宇嗰 part 我都會拱翻出去拍賣㗎嘛，所以不存在話冇咗土地收入呢一 part 㗎嘛。 唔係，佢有土地收入，但係就會 佢賺得仲多添啊！政府 咁，但係你會得罪曬所有發展商啊嘛。 我知道，但係咪對納稅人嚟講係好事嚟㗎，因為嗰個 premium 落咗去庫房啊嘛。 嚇啱啊！ 個土地升值嘅 premium 落咗去庫房，而唔係落咗去四叔嗰度啊嘛。 但係就會有好大阻力咯。 我一定會。 這個就跟棕地一樣嘛，現在那個阻力就是 用盡方法來反對的，發展商一定會， 沒錯沒錯，因為他不見了那個很大的利潤的， 他囤了20年打算埋尾臨門一腳，誰知道一射中柱、啊、現在問題就是他們唯有就將龍門搬了， 搬到入為止， 搬到入為止。所以這個所謂土地政策大辯論呢，就是現在做政策分析你一定要 preemptive， 我成日都話你要超前，不要跟住個 agenda。 嗯， 因為咧而家資訊係透明嘅，我覺得 係 好多嘢唔係再等政府 release 嗰啲嘅資料出嚟咧，我哋先至可以辯討論嘅。 係 咁，你一定要超前話俾公眾聽知道，喂，古惑嘢喺邊度？佢個 agenda 其實只係咁嘅啫。 嗯， 咁樣嘅話其實解決唔到香港人嘅樓價貴嗰個問題嘅。 佢都承認咗啦。 係啊，佢都承認佢唔解決呢樣嘢。而房屋政策如果不是以資助房屋為主導的話，你夾埋一齊你就知道了，所謂農地轉屋地，然後跟住首置盤就只係佔啲啲啄，然後跟住就即使政府俾要發展商承擔埋個 infrastructure 嘅開支都好啦，其實對佢哋嚟講百利而無一害， 賺啊 賺到笑，結果嗰啲樓其實都唔係賣翻俾香港，我唔係香港人買得起啊，其實都係，只不過又起 another U whole town 啫嘛， 係啊係啊，但係就快咯。 系啦， 因为你俾佢赚啊嘛，其实呢个道理就咁简单嘅啫，就系话你俾发展商大赚啊嘛，佢咪同佢加快咯。 中产就有个好处噶，喂顶，但系横掂我手指，我都可以住到去有好发展啦，得有好摊嘅话，咁诶冇必要反对啊，系咪？可能佢 let's say 嗰度2000个单位攞翻200个单位出嚟做手指嘅话，咁我都有份抽一抽啊，咁样啫嘛。 可能抽中系啊， 但佢而家冇讲过手指佢个定价系点嘅？ 嗱，居屋七折。六字居是五折， 咁而首節咧就係呢兩者中間啊嘛。 六五節咯，我當。 咁你就睇喺呢個節頭裏邊咯。 六五節即係話，如果我當佢600万啦，啊唔得喎，新界樓而家都唔止咯，我諗啊嘛。 視乎咩區域啦，係啦係啦。 普通一個500尺嘅單位， 都一定過500万噶啦。 500万啦，我當。 即係10000尺，而家已經係買唔到噶啦，10000尺樓下嘅樓。 10000尺冇噶啦，真係。 係啊，新樓係冇咯。 冇啦，係啦。咁就六五折。咦，啲人計過都可能覺得有著數，300多万。 係係，所以就係我就係驚啦，我就話好多人會 take 呢個選項啊。你 咁一定啦， 你 諗下， 你唔好以為好多人反對啊。係啊， 唔係，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用官地收回模式，你可以達至嘅政策目標係多啲喎。 係啊係啊，但係冇呢個選項， 因為個 flexibility 喺政府手上嘛，就係話譬如我係要資助房屋嘅又得。 嗯、 我要攞嚟做農業發展嘅又得， 係， 咁我就可以因應成個 master planning， 係， 呢個就係原本新界東北嘅原意嚟噶嘛， 唔係，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個節目嘅重點啊嘛，即係話其實有啲選項係更加好、更加長遠有利嘅，但係政府係唔會擺出嚟俾你揀，而係你喺冇呢個資訊啊嘛，係嘛、information 係先咪傳嘢，冇呢個資訊啊嘛，咁你又覺得誒？諗落我自己都買得起喎，咁你咪 take 嗰個咯。咁到時佢就會公布咯。哇！我哋嗰個民調啊，有好高嘅支持度啊，都係贊成咧公司合營新界農地喎。咁嗱，咁呢個咪馬上上馬咯。咁跟住嗰幾隻股票就真係可能咁薄利咯。 係啦。好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唔係教大家炒股嘅，其實最終咧都係話俾大家聽呢個所謂土地供應大辯論啊，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咁到時咧，我哋亦都如果真正嗰個諮詢文件出咧， 好， 亦都我哋會教大家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應該點樣去回應呢一個土地供應嘅諮詢計劃嘅。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Bye bye。